而不邪，啊，正知正见。反面是邪知邪见，啊，正知正念的标准是什么？经典上所说的就是标准，啊，净宗。我们修学净宗，当年我在美国，啊，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成立，我写了个缘起。对于行门列了五门功课，啊，第一个净业三福，我们前面读过。第二个六合敬，啊，第三个戒定慧三学，第四个菩萨的六度，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这五课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一定要符合这五个标准。啊，这就是真知真见。如果违背这五个标准，就邪知邪见。要做出来呀，别人才能相信啊。啊，正而不邪。啊，第三个皈依僧，僧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现在不要管他，他有没有染，不去管他，自己，我自己要不染。啊，我要学出家人，真正出家人。啊，万缘放得下了。啊，身心清净的，啊，他不干，我干了。啊，我干，我也不要骄傲，也不要去批评别人，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啊，不必去管别人嘛，把自己管好。啊，那么对于今天整个这个社会，全世界乱，不是一个地区啊，全球乱了，所以今天灾难是全球的。啊，确实有一些国家领导人，我们见面是问，这问题怎么解决？什么问题呢？犯罪率太多了，谁不犯罪？啊，所以我就说了。汤恩比的话，狗啊！汤恩比说要用中国孔孟学说，要用大乘佛法。孔孟学说是什么？把它归纳成一句话：孔孟学说就是仁义忠恕。啊，仁是爱人，现在人不爱人。要学圣贤爱人啊，爱人先自爱，自爱然后再问爱人，不自爱怎么会爱人？实际上现在人那个爱是什么意思都不懂，对这个很糟糕啊！啊，义是合理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求要合理合情合法，这是义啊。忠是心，你看中国这个忠字，心当中有个忠，不偏不邪，这叫忠啊。待人接物，我们用真心，啊，用忠心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念，啊，没有爱好，啊，大公无私，这忠啊。恕，所有人造作罪业，都要原谅他。为什么要原谅？没有人教他。啊，大乘经上就这部经上讲的，先人无知， 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今天不管人干什么样错事，一笔勾销。大家好好坐下来学习圣贤这些东西，学会学了之后再犯，要惩罚你。没有学过之前，你犯的过错，一概不追究。这样才能把社会安定啊！如果你今天这些人要处罚，一处罚就连累一大堆呀、啊！啊，他不是个别的，啊，他犯罪变成集团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只有不要再追究了，坐下来好好的把老祖宗东西去念念，去读读。这样大家心就定了，啊，这个都是跟阿弥陀佛学来的呀。阿弥陀佛跟无逆十恶回报佛法的人，临命终时只要能够认过，啊，认错，啊，我错了，啊，我忏悔了，后不再造了，念佛通通都能往生。阿弥陀佛真的中枢两个字做到究竟圆满啊！坏人回过头来就是好人了 把理讲明白，道理讲明白，把因果讲明白，把心性讲明白，那是最高的了。佛法是讲心性的中下了讲伦理，讲因果，啊，讲明白，他就不会了。人懂得伦理道德，不愿意干坏事，那是良心责备，就不好意思。懂得因果呢，不敢干坏事，他有报应呐。啊，这钱好要吗？开律师送了 一大包钱给我，我不敢要啊。啊，我要接受来，就要想怎么样替他做好事。啊，要不替他做好事，我收了他的时候，我欠他债啊。啊，所以我们随缘。啊，钱来的多多做好事，来的少少做好事，最好没有，没有说没有不要做了。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真好啊！啊，所以你们手上收的钱，你们自己去想替他做好事，不要叫我想。啊，那么我也有做的这些人，别人不愿意做的。啊，你说保存中国这个宝贝。这是中国真正宝贝啊，宝中之宝啊！啊，四不宣书啊，这个我收到的十方供养啊，有这个数字啊，啊，大概一年差不多有1000万美金的，有这个数字啊，我马上就把它打发出去了啊！我不希望人给钱给我。讲经讲了多少次，希望大家不要再送钱给我，我不要。啊，我的生活很简单，什么都不要。啊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布施确实是越施越多，越多就越施，决定不要去留。啊，留了。那就是祸害，布施出去大福报啊！佛门的生财有大道啊！你要想发财，你布施啊，这布施真的心想事成啊！国际上办个大活动啊，那费用也相当可观的啊，但都没问题。啊，语言一成熟的时候，就有人送钱来。 啊，所以全都是佛菩萨安排，祖宗之德，不要自己操一点心呐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的经验太多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对祖宗之德感恩，那是靠山。啊，佛菩萨是我们的靠山，我们只要真正依教奉行，把经典东西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要好好的把它做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89页，第三行，经文《发菩提心》。注解：三发菩提心，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乃本经之宗，三辈往生之正轨，故重信重见于本品也。对于修学大乘，发菩提心是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。所以，一切大乘经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，也就是多次的提醒，不断的提醒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发出来。啊，需要提醒，发出来之后啊，也需要提醒，怕退失了，啊，会忘掉，啊，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间太长了，迷得太深了，起心动念全是妄心，啊，妄心修小乘可以。修人天福报没问题，修大乘就有问题，啊，他就障碍大乘。菩提是觉而不迷，妄心就是迷。菩提是觉，菩提是真心。啊，起心论里面说，本心本觉，本来是觉，现在变成不觉了。啊，妄心就是不觉。又给我们说， 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那这就说明，本有是不生不灭，本无是生灭，不觉是生灭法。生灭法不能够成就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要用真心，所以菩提心就非常重要了。前面一品详细讲过，在此地再提醒我们，也提醒自己，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心。换一句话说，真诚本有，不真不诚这本无，真诚是本有的。自受用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对自己来说，要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没有染污。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被染污。什么是染污呢？执着是染污。执着身见、边见、成见，执着有贪嗔痴慢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是不是起执着、分别执着？是不是有贪嗔痴慢？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，这就不行。这个什么？这就是染污，心不清净，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。没有，用《金刚经》的话说，没有四相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这四相。这四相是染污。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这是不平等。我们这个经上清净平等。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就是佛。这里都是三宝。时时刻刻的拿这个镜子来照自己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在这个里头修清净，离开六根六尘，到哪里修？没地方修了。所以修行确实就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没有执着的念头，没有分别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这叫真正修行。这是自受用。有自受用，才有他受用。他受用是慈悲，悲是拔众生苦。看到众生苦、迷惑、颠倒、造业、受报，生起怜悯心、同情心，这是悲心。我们帮助他，关怀他，帮助他，照顾他。帮助他觉悟，这是慈心。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人要常常有这个心，这就是大乘菩萨心。净土是大乘教，是一生成佛的大法。所以古大德 有很多肯定这个法门是一乘法，一乘法就是一生成佛啊，大乘是成菩萨，一乘是成佛啊。我们想一生往生，往生就是成佛，要在境界里头去练这个功夫，这叫真修啊。第四，延迟境界啊，持住境界，坚守不凡啊。这个注解里面说，这就是观经所讲的居住戒心啊，或者是居住众戒不凡位矣。这两句话三佛里头说的，经业三佛里面讲，若无戒则同漏气，虽勤念佛了也难圆满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多少人疏忽了，所以念佛念了一生，最后不能往生。那你要想他什么原因，不外乎这两句话啊，念佛念得很勤啊，最后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功德漏掉了，功德漏掉最容易漏掉，就发脾气啊，自己一不高兴一发脾气，火烧功德林啊，好不容易休息的功德啊，一个脾气就完了啊，功德没有了，福德有啊，发脾气福德在，功德不在啊，功德变成福德啊。所以五毒要反过来，那修什么？修不贪，修不嗔恚，不愚痴。不愚痴我都清楚都明白啊，然尽是非善恶清清楚楚，智慧如如不动是功夫啊，如如不动清净心才能现前啊，定慧等学啊，又清楚又不动心，这是真修行的、啊、真功夫啊啊，所以要会用。在哪里用？在生活上用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不傲慢不怀疑啊。傲慢怀疑虽然好像没有前面贪嗔痴那么严重，但是孔子说得好啊，《论语》上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，孔子说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那是假设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才华像周公一样啊，但是他有个毛病，是骄且吝，骄就是傲慢啊，吝就是吝啬。佛子说，其余则不足观也啊，其他就不必说了，这个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傲慢关系太大了，是菩提道上严重的障碍啊。经教里面都教给我们，你看这个，连这个还原观啊，还原观里面教我们 如何制止？这讲态度。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教我们随喜功德。啊，教我们修随喜，恒顺众生。啊，我们希望我顺从别人，不要求别人顺从我，要求别人顺从我，这个里头就有傲慢。啊，要求我顺从别人。啊，中国老祖宗说了一句话，说的最好：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六祖大师教人不见他人过。啊，要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，不要看到别人过失。啊，看到自己的过失，自己会改过，行善积德，提升自己。看到别人的过失，我们的清净心就被人家染污了。那我看到了怎么办呢？不要放在心上，这个方法好，不放在心上，心永远保持清净。啊，我们功夫还不纯，保持人家善的可以，绝不保持人家不善的。功夫纯了之后，善的也不保存，真清净的。啊，是非善恶邪正，心里头都不住啊，都没有啊。啊，如果到这个境界里面，念佛人讲功夫，啊，最起码的功夫叫功夫成片，也就是初步的一心不乱就得到。这个虽然不是很深的，有这个功夫，往生就可以自在，啊，自在说想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就走得了，佛都来接引你，啊，你功夫纯了，你烦恼习气没断，但是功夫纯了，你说这多重要？啊，人有这种功夫，在这个世间得自在了，想住就住，想走就走。啊，什么时候想走，佛什么时候就来迎接。自己的心跟佛心是通的，相应的，这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，佛身在一切处啊。我们这一念相应啊，佛就现身了，现身就在面前了，不来而来。啊，佛拿着莲花接我们去往生了，不去而去。啊，相上宛然，好像是有来去，理上绝对没来去。我们今天理跟事都明白了，啊，理事明白了，对于这往生这桩事情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这就叫得大自在，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那么戒律 我们学净土的同学，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净业三福，这个总必须要记住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就是仁义。啊，受持三规，居住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中戒，弟子规，感应篇是善业。啊，三规五戒，沙弥十戒，够了。这些我们能够不犯，真的是弥陀弟子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也可以说念念不舍阿弥陀佛，心上真有。这叫真念呐、口上不念没有关系，心上真有，在什么地方培植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要培养我们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。啊，最好的方法在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，看一切人是阿弥陀佛，看一切事是阿弥陀佛，看一切万物都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是你念念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。这看法是真的是假的？是有意是无意的？没有真假，没有有意无意，一切法是一体，阿弥陀佛是自性，一切法都是自性现的，都没有离开一切也自性。好像我看电视，电视里头的影响啊，频道众多啊，在外国有100多个频道啊，频道的画面那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它有生有灭。可是荧幕是真的，荧幕不生不灭。那阿弥陀佛是什么？阿弥陀佛就是荧幕。什么现象在屏幕里的出现？有没有离开屏幕？没有啊，离开屏幕，这影像不可得，你看不到啊。啊，所以影像不生不灭，就是自性。所有一切的这些画面，那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我们六根七处的六尘境界，啊，真心在哪里？真心在相里头，在万象里头。万象在哪里头？万象在真心里头。性相是一，性相不二。我们就懂得这两句话了。啊，真妄在一起，是一不是二了。虽然是一不是二，晓得哪一部分是真，哪一部分是妄。妄不放在心上，真也不放在心上。你就真正讲到这，把真放在心上也错了。真就变成妄了啊！所以心里头 总归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的生净土。啊，这就是戒，戒在我们生活当中。啊，受与不受没关系，那是形式。要真一修啊！啊，在以前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你修一条，这一条戒你就得到了。啊，我修不杀生。连小动物我都不会伤害它，这条戒你吃你就得到了。学不偷盗，啊，决定不占别人丝毫便宜，宁愿吃亏，宁愿忍让，不占人一点便宜。对，偷盗戒做到了。啊，邪行连念头都不生，要用这个功夫，有念头都不行。啊，那烦恼习气很重，怎么办呢？常常想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这一生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我应当要去做。我不去做，去不了。啊，有这样的目标，这样的方向，戒律很容易持啊，一点都不难的。啊，习气在现前立刻就化掉了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化解掉了。啊，这叫功夫的力。啊，什么功夫？念佛的功夫。念这句佛号真管用。啊，真能把小烦恼业障化掉。啊，这功夫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，饶益有情。啊，前面是自利，这是利他。经文，饶益有情。所作善根，悉施于此，令得安乐。啊，要常常有这个心，这就是度众生的心，这是大慈悲心。啊，大慈悲心不可思议。大慈悲心跟佛相应。啊，佛具足大慈悲。饶益有情，是菩萨了利他心。如普贤行愿品曰：“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与众生更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。”这一句重要啊。我们今天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分别。你是众生，你不是佛，我对你不需要尊重，我对你不需要供养。这个供养里头有尊重，有爱护，有关怀，有帮助，这都属于供养。啊，我认为你不没有供养你的唯一必要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有分别，有自有他。不知道啊，自他是一体。菩萨恒顺众生， 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只有在什么情形之下，菩萨不去帮助供养这众生呢？众生不接受。那菩萨就不去理他。不接受，你要找他。他会反驳。他不但不生欢喜，他有怨恨。那让这个众生呢，造更重的罪业。所以他不喜欢，不去惹他。离他远远的。这就是经上所说的，也是一条戒律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不要叫众生生烦恼。跟着叫众生生烦恼，就结下怨了。这个怨虽然很轻，很微薄，但是如果常常累积，就变成重大的怨恨。菩萨往往从极其微细地方他下手，使得心清净心能真诚平等觉。平等觉是本心，是真心，回到清净平等觉。凡夫的心粗要粗心大意。重大的可以不犯，能守得住；极其微细的，常常会回其现行。这种微细，经长时间累积，就变成很深的习气。习气是怎么来的？所以要学恒顺众生。众生做错事情也可以恒顺，这个错上不大，不是重大错，就能随顺，就能够忍受修忍辱波罗蜜重大的那不能忍受，就要说出，要劝导他如何劝导帮助他改正。那么菩萨对待众生，他用真诚爱心，所以众生呢，都能够接受，都能够听从教诲，也就是听从劝导，乐于改过自新。凡夫劝众生，带着有傲慢的习气，有责备的习气，有训导的习气，他不服，他知不知道错？知道错，知道错不服你，他反抗你。那这就是菩萨说道很深。道很深，什么叫道很呢？菩萨有智慧，菩萨有善巧方便。菩萨有没有发脾气的时候？有。这个众生犯了错误，应该用严厉的发脾气，他才会接受。行。念老师教学，我们都亲眼看到这个方式。李老师教学，我们的教室差不多就这个摄影棚这么大，学生不多，20个人。我们就看到老师对有一些学生 有打有骂，态度很不好。啊，那是什么学生呢？对老师真正恭敬。老师真教，有打有骂，打他们，记住啊，打记性的，这个地方挨过打的，永远不会忘记。哎，对于有一些那几个同学，老师从来没有跟他们有过严厉的眼神，啊，都是和颜悦色，啊。错误地方，老师也不纠正。我初学，我看不懂啊，我有疑问呢，也不敢问。啊，一两个月，老师看出来了，知道我有疑问，不敢问，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去，告诉我。是不是有？是的，是有这个疑问。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那个可以打可以骂的是真学的，那个不能打骂是假学的，不是真学。你几句话说中了，那脸马上就红了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我明白了，假的不要跟他结怨仇。”他不是真学啊，真学的那是有打有骂啊，我才明白。所以菩萨不是不发脾气，发脾气是真正爱他。被教训的人知道老师是爱他、爱护他，有感恩的心呐、啊，骂了他，打了他。感恩，真改过，真忏悔。至于那个，他不明了这些事情，你用这个方法对他，他怨恨，他记仇在心，这个麻烦了，以后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这就错了。所以，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智慧这么行。那、啊、用智慧观察哪些是真学的，哪些是假学的，啊，哪些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哪些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啊，经不起考验也要照顾的，时间要长，啊，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，啊，有的时候十年二十年。慢慢的，这真是慈悲到基础啊！他什么时候知道啊？觉悟的时候，二三十年之后他才觉悟，他才晓得。啊，老师的爱护，父母的爱护，有人一生不知道父母爱护，啊，怨恨父母，现在社会这种人太多了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。不但学佛难，学做一个好人都难。什么原因？他没有诚心，没有真心，全是妄心。那跟这些妄心的人在一起，你就得原谅他。啊，小毛病可以随身，啊，大毛病可以提醒。一个总原则，不结怨仇。啊，这个做人真不容易，真是大学问呐！啊，只有佛跟菩萨做人才圆满。啊，面面玲珑。啊，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对每个人。那个方法也都不一样。 啊，总的方向目标就是帮助他觉悟，他不觉悟，他就造罪业。啊，有人，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他都醒不过来，那就没法子了。怎么？等他受报。啊，吃尽苦头之后了，你再给他讲，他慢慢相信你了。所以菩萨度化众生不是一时啊，生生世世啊。啊，你要知道才知道佛菩萨那个恩德之大，超过父母太多了。父母恩德是一时的，佛菩萨生生世世都在看到你，都在照顾你。为什么？你跟他有缘啊，虽有缘，烦恼习气太重，回不了头来。啊，那就慢慢等待。啊，等待无量劫，总有一天回头。啊，那这里讲到随顺众生，就是随顺供养诸佛。这句话意思深了，就是随顺供养这个人。这个人是诸佛啊？为什么？他本性是佛，他本来是佛，现在迷惑成这个样子，随顺他，也随顺了一切诸佛。啊，一切诸佛就是随顺这个人。肯定会影响周边，周边的人根性利的看到你这个随身，他开悟了，啊，根性利的烦恼习气重的，他不会开悟。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都有啊，我们能看到是有限的，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我这几天收到一封一个同学的一个报告，啊，他在修行当中。突然看见了啊，自己身上每一个器官里面都有很多众生。再仔细看呢，一般人也都有。看到的真正不可思议，多少无量无边。众生跟你没有关系，不会上你身的。啊，这就是一般讲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你所杀的、所吃的，没有一个饶掉你，全都在你身上。啊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，是偶尔他有这么个因缘，他看到了，啊，这些来求超度的太多了， 啊，告诉我。啊，我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知道之后，所以我就得整理起来。我们每天讲经，请他们来听经。讲完之后，送他们各归本位。啊，给他立牌位。啊，我们自己累劫的冤亲债主，还有一切众生的，一切众生每个人的冤亲债主，我们都要想到。啊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病痛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根源，真正的根源，这个没有人知道。啊，那我们把念头转变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决定要学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要学尊重尘世，对一切众生尊重，对自己来说谦虚。啊，尊重尘世一切众生，就是尊重尘世如来。这普贤菩萨是这样做，普贤菩萨也是这样教人。啊，是故敬业心人，这修净土的人，啊，应于众生广行饶益。啊，我们对一切众生。啊，要常常对他做有利益的事情，利益还要有饶益，饶益最多的利益，最好的利益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是认真去做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啊，敷衍塞塞这个不可以。啊，认真去做。啊，我们供养东西给别人，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个别人。我们把最好的供养别人，啊，把最差的留给自己，这个功德大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啊，施后面就有果报啊，这样的心。这样的行为布施，果报非常丰厚啊！啊，我们把不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，我们得的果报就很微弱。啊，得到的果报也等于说人家不要的给我们。什么样的因，结什么样的果。啊，我们以最好的供养别人，我们收到的果报是最好的，比我们供养的还好。啊，这些道理真懂得了，我们就会真干了。佛在哪里？每个人都是佛，每个众生都是佛。蚊虫蚂蚁都是福，树木花草都是福。诸佛菩萨就在我们的周边呢。啊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于之。我们累积的，所以是行善积德，回向给一切众生。啊，他们没做，我做了，我把功德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随着你的心量，你的心量大，你的福报就大。所以古人说，量大福大，就这个意思。 我修的福虽然是不大，一点点，我的心大。我把我这点福，啊，与一切众生分享，这福就大了。啊，那么这些与智慧有关系，没有智慧，你看不到，你想不到。啊，就在你面前，你都做不到。你不是修的福啊，那你还是造的业，都在一念之间的。一念智慧修福，一念愚迷就造罪业。啊，有时候不是恶心，好心，好心也造罪孽，好心也造罪孽，叫过失。啊，不善的心造罪业是罪过，那个重。啊，善心所做错的事情最轻，啊，叫过失。知自作之一切功德与善根，功是功夫，功夫是因，得是收获，是果报。啊，与善根，悉皆施于一切众生，令彼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当前迫切需要的，一切众生迷惑颠倒，造作罪业，感召的灾难啊！这个灾难很多人都觉察到啊，好像都快要爆发了。啊，怎样帮助他？啊，这段文字讲得好啊，我们把自己修的功德善根，这个善根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谈，不嗔，不愚痴，啊，不傲慢，不怀疑的善根，一切善都从这个根生的。啊，自己的毛病习气知道一定要改，忏悔，改过也是善根。啊，把这些善根啊供养一切众生，这是回向啊。回向就是今天人讲的分享，佛法的名词叫供养，啊，供养给一切众生，真有效果，啊，让这个地区灾难减轻，啊，我们绝不求果报，啊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啊，我每天给你回向给你消灾，啊，希望你有什么报答我，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只是希望大家啊能化解灾难，大灾难化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化成无灾难。啊，每一天用的是这个心，这个心纯。纯是真心，不夹杂妄念在里头，不求回报。啊，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我们就求这桩事情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求。啊，也不必要求众生要对我怎么好，不需要，完全都不需要。啊，只有个诚，精诚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下面念了举密教的行人，是密宗的修行人，愿集之一切功德，悉施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最苦，悉由我代受。密宗跟净土是同一个方向啊，84000法门，到最后总结就是三门：觉真经啊，净土宗跟密宗都是从清净门成就的啊，不是从觉，也不是从真。从清净心啊，密宗的清净心真清净。为什么呢？它不立相所谓是即相离相。这个功夫高啊！哎，净土宗呢是立相的清净啊，是远离一切相；密宗是不立相的清净，所以密宗的清净比净土要高啊。他在染缸里头，他不染。那净土宗呢是离开染缸的不染啊，然后你就晓得净土宗容易学，密宗不容易学啊。密宗的些行人他不能成佛，他就堕地狱，没有当中的路子，所以那个要真干，成就的人很少。黄念老学过密，他是密宗净干上师，他告诉我，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，这60年人，中国的密修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。啊，修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计其数，太多太多了啊！所以他修过禅，修过密，到最后全放下了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么这些禅教密信常识都应该知道啊，这是属于智慧，选择哪个法门去修学那是自己的功夫啊，所以这个愿呢值得我们尊敬啊，待一切众生最苦啊。我们看最后这一条，第6，一笔一真，啊，经文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，即彼国土。啊，这一段注解里头说，忆佛念佛，常常想佛，不要想别的，想别的 都是搞六道轮回，错了。我们把所有一切的想念放下，只想阿弥陀佛，这就完全正确了。这世间人最难舍的亲情啊，我们连亲情都要放下去向阿弥陀佛。我是真爱这个亲情，为什么？我往生之后，他决定的是，我会帮助他了。啊，现在一般讲，我会加持他了。我要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亲情再亲，没有办法永远在一起啊。一口气不来，每个人业力不一样啊，过人到过人地方就投胎啊，永远不再认识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思想，连亲情都把它变成阿弥陀佛。啊，决定得生。真的得生了，家人都被渡了。啊，我们住在香港，香港大概在应该是40年前，东林觉院的老太太，啊，活动就是，啊，是位将军，啊，活动就是夫妻两个。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老太太念佛，啊，是儿子媳妇很孝顺，在家里给老太太空一个房间做小佛堂，让老太太在家里念佛，他们是学基督教的，啊，虽然信仰不同。不相妨碍，啊，一家和睦相处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太太献了一招，欲知是知，坐着走的，啊，而且还招待记者，举行，亲戚朋友啊，大家都来送他，啊，真走了，啊，盘腿走了，儿子媳妇真看到了。念阿弥陀佛了，度了一家。你看，临终这一个事情，一家人度了。啊，东林觉院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家的房子，捐献出来做道场。啊，老太太高明了，一生不劝儿女学佛，最后表现这个，真看到了，对，全家学佛。影响很大了，啊，许许多多不相信佛的，看到了、听到了，都相信。现身说法，啊，所以忆佛念佛，大势至菩萨说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啊，意识在心里头，心里头真有佛，叫忆佛，叫念佛，啊，不一定在口头上，啊，但是口头上念佛有好处，口头上念佛是自他念力。别人听见了，他就跟你有缘了。我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他听到了。啊，我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种在他80心田当中，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。将来遇到缘，就这个种子遇到缘，慢慢增长。他将来 最后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成就早晚，那总在语言不同。啊，他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最初的种子是你这一句阿弥陀佛给他种下去。啊，所以跟你有缘呢。啊，这是开口念佛有这些好处，还有鬼神能听到。啊，所以出生念佛功德很大。该念佛妙心呢，众山众王啊，乃妙中之妙，经中之经。于正因中啊，发心念佛是为首要。啊，往生正因，正因里头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最重要的。啊，念佛这种修行的方法，众山。众王，我们要行善，啊，要修善，要积德，啊，修什么样的善，是大善；积什么样的德，是大德。给诸位说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个善，是无与伦比的大善。这个善也是无量无边的大德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修的那些善法都是小善的，为什么是在小善？修那些善不能见佛，不能往生，不能见佛，不能成佛，修这个善。能往生，能见佛，能成佛。你从这里一比，完全明白了。最大的善是一佛念佛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大了。啊，为什么不把时间修这个大善，积这个大德？这种德善。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啊，无法形容啊。我们要认识它啊，一般人疏忽了，他对这不认识。小善他认识，他知道啊，做一点好事啊。我们今天就这一个地球。这种善善功都不如念一句佛号啊！拯救地球，这个善的果报在哪？顶多在天上了啊。无欲没有断掉，欲界天；欲界断掉了，声色界天出不了六道啊。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出六道啊！你说哪个善大？这多少人不懂啊？阿弥陀佛，功德所依。无与伦比，一切诸佛称赞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凭什么？就是凭他这个方法太妙了，太巧了。为什么？太容易了，就一句名号阿弥陀佛四个字，能有这么大的成就。啊！一切众生听到了， 看到这个名号四个字，听到这个声音，业力耳根永为道中，决定成佛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上说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这是话是真的，皆已成佛道不一定是现在，也许是来生，也许是后世，也许经过无量劫，但是他必定成佛道。那一声阿弥陀佛，成佛道不是普通佛，不是一般佛，极乐世界成佛的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这个功德到哪去找？我们有信的，不着啊，遇到了。这个遇到决定不是偶然。决定是过去生生世世与阿弥陀佛有缘。今生在此时此地又遇到了。那我们晓得，这个法门就是一佛念佛，妙中之妙，净中之净。这个净是讲净路，快速。你学别的法门，要经历多少劫数才能成功？修这个法门，一生就能成就。到底要多久呢？《弥陀经》上说：“若一日，若七日，最快的一天就成就。”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一天成就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，一天成就，我们没见到。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，那是一天成就。经典上记载的决定不是假的，一日快点。为什么他那么快？没有别的，用真心就快了。所以三杯往生，往生真因里头叫我们发菩提心，你要真的发菩提心，一天就成就。为什么？真心。阿弥陀佛用真心，我也用真心，一念就成就。佛用真心，我们用妄心，不相应。妄心用久了也会变成真心。什么时候真心一念相应的，立刻就成就。只要你肯依佛念佛，现在就是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，依佛念佛非常重要。妄心依佛念佛到最后也变成真心。有佛是真心，所以净中之净在真心当中发心念佛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实实在在是首要。第一要紧的功课。 以上摄影啊，前面这一大段六个小段相应修应的，下面是讲果了，因果相随，如身与因。啊，真正这样的修应，果报下面就说出来了。啊，底下这一大段妙苦。啊，生相同佛，世人名宗，如佛色相，种种庄严生宝刹中，果报不可思议啊！世人名宗啊，如佛色相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往生的人自己看到自己，走向莲花，那个莲花是他自己念佛功德之所成就，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念佛，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就有一朵莲花生出来啊，花苞。我们念佛的功夫深，念佛的功夫很勤，这个花呢就天天长大啊，光色就非常好啊。我们念宗的时候，这个花就开了，来什么？来接引我们。啊，佛就拿着这个花，这花上有自己的名字。啊，极乐世界有生灭现象，就是莲池的这花，其他的没有。因为其他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、成就的，这个花呢，啊，是弥陀的本愿。但是是念佛人他的功夫，念佛人如果不想往生，花就枯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自己看到自己，啊，登上莲台，莲花，莲花就合起来了，就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这个莲花合起来，合在里面的人就产生了蜕变，变化就像蚕，蚕在茧里面，在茧里面，它就变成鹅了。哎，它一出来就长翅膀了，它就会飞了。哎，它在里面变，因为我们这个是，就是精神现象呢，它也是属于阿赖耶的，在这个莲花里头啊。把阿赖耶全部脱掉了，摆脱掉了，啊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换了一个什么身呢？法性身，跟佛一样的身，啊，而且相貌变了，啊，相貌变得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经上说32相80种好，那是随顺我们这个世间人说的。实际上不是的，实际上一定要就看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《观经》里面佛没有说随顺我们说的了啊，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好，每一个相相好发84000光明，每一个光明。都普摄摄受一切众生，观经上说的，我们在莲花里头脱胎呀，产生了大的变化了。这个变化 就变成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神，一样的相。啊，莲花一开就见到佛了，这花开见佛，悟无生。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。啊，即使是在凡身同居土，那是什么呢？自己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，就叫凡身同居土。实际上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，这个要知道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，外面完全平等，里面个人的烦恼习气他还没断，待业往生嘛，有人待得多的啊，习气厚的啊，这就叫凡身同居土。实际上凡身同居土找不到啊，古人所谓一生一切生啊，生到同居土，同时生到方便土、十报土、长久光土，一生一切生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那么自己的习气带着业业了，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消除掉了。为什么？缘没有了，里头有因，外头没有缘，所以很容易断掉了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我们不去，要留恋在这个地方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都要把它想破啊，要想通啊，想破想通了，不是我们做不到啊，啊，一定要知道。凡是我们做不到的，佛决定不讲。佛所讲的东西我们做不到，那不叫白讲了。凡是佛所讲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讲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肯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这是佛的慈悲，这是佛的智慧。啊，我们是做不到的话，不会讲。啊，那么净土法门真的是人人可以做得到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贤愚不孝，上上根人下下人，通通都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老实念的，没有人做不到啊！啊，这个注解里面说，其人如佛，真经色身，三十二相，并具种种如佛之功德庄严。这个里头只有三十二相这一句。是恒顺随顺我们世间众生说的，实际上是无量相好啊。观经上讲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八万四千好啊。古大德也有把它笼统说了一句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难得的是同时具足种种如佛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功。 那么功德庄严，究竟好到什么程度？天亲菩萨在《往生论》里面给我们说了29种庄严，这就是解释此地种种如佛的功德庄严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依宝，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、学习的环境、啊活动的环境，讲了17种。啊，正报庄严有佛，啊，阿弥陀佛8种庄严，十方世界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大众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，4种庄严，总共29种。这身相同佛了啊！再看下面一张，闻法不退。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啊，文法不稀奇，稀奇在哪里呢？永不退转这一句，这个太难了，我们这个地方会退呀。一生勤苦修学，记忆力很好，但是年老了记忆就衰退了，这是真的。哎，老年人怎么这记不住了啊？这是在娑婆世界普遍的现象。啊，人到衰老能够保持像现在人所说的啊，没有老人痴呆症就不错了啊，记忆衰退啊，这还是小事啊，就怕变成痴呆了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痴呆症业障啊，啊，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这种现象。嗯，你看看文法永远不退啊，也就是说你永远都能记得清楚啊，注解不多，生宝刹中苏德文法，到那个地方你就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是吧？花开见佛，见宝身佛，花没有开呢，没有开在莲花里面，有化身佛叫你啊，啊，那个莲花很大了，在莲花里头，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在地球上一样啊，你没有感觉到的是莲花了。它太大了啊，这个里头有佛、观音、师至啊，菩萨，还有很多菩萨声闻啊，我们同学伴侣啊，通通在花里面见到啊，啊，确确实实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此人命中色相如佛，并熟得闻法。啊，极乐世界6尘说法。啊，这叫妙果。下面这一段，精修十善，自利得生。 啊，这也是往生真因的一种。啊，这里头分两段，第一个圣因，圣因里头有三个，第一个当修摄善，啊，这是说明摄善的重要，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，净业三福里头很慎重的给我们提出，啊，但是摄善有基础，基础是孝亲尊师，啊，培养慈悲心，慈悲心是菩提心，有慈悲一定有清净心，有平等心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有利他，当然就有自利，啊，就有真诚心。啊，所以要重视摄善。我们看经文，佛慈阿难，若有众生于生彼国，啊，想往生极乐世界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。啊，这些我们不容易做到。净持境界，啊，这个也不容易做到。啊，下面说这做不到怎么样？要当作善，哪些是善呢？所谓一，不杀生；二，不偷盗；三，不淫欲；四，不妄言；五，不绮语；六，不恶口；七，不两舌；八，不贪；九，不嗔；十，不痴。这就是十善业道。佛慈悲，特别为这十善呢，说了一部经。叫摄善业道经，我们看注解，啊，又名第二类真言，其中呢共有三句，啊，这个三句，这是第一句。修心摄善，第二呢，昼夜念佛，第三呢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。这第二类往生的真因，那我们知道，第一类通常讲上辈往生，第二类是中辈。第三类是下辈，下辈都是造作恶业的，忤逆我这个受恶忤逆，造这些重罪的，啊，毁谤佛法，啊，前面是不容易，但是这个我们容易做到啊，这个不难。啊，真正觉悟，下定决心，这个事实上我们都记得。身善、口是、意善，佛在这一部经里面，在第八品教导我们善护三业。啊，这个三业里头，把口业摆在第一，这个不多见。三业的顺序，佛常讲的身口意，真讲的 你看前面三个身，下面四个是口业，最后三个意，这样排列的顺序很多啊。但是第八品里头，我们这个经上排的顺序，第一个是口业，善护口业不及他果，然后再善护身业不设律仪，善护意业清净污染啊，是这么说法的啊。这个说法让我们体会到口业是最容易犯的，把这个放在第一，这个用意很深呐、让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要特别谨慎啊！真正修净土，断恶修善，从口业上下功夫啊。那么这一段修行是啥？居法界次第啊，这本书上所说的摄善呢，就是植物戒律，有支持，有坐持啊。比丘戒一般是支持，菩萨戒是坐持。啊，支持是基本的功夫。我们一般所谓的扎根教育，事出世间善法，都从三善根生的。三善根就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啊，所以摄善的根就是这三样，真正不贪不嗔不痴，前面牲口的善自然就成就了。啊，口最容易犯，所以把它摆在前面。啊，这前面一句，这是总说。知前知恶，则不恼于他；心静知善，则利要一切。你看，这是善啊！知，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所造的是恶啊，现在学佛了，我们开始要持戒了，十善业道。是戒律的根本，是戒律的基础。啊，先修十善，然后才能发心持戒。啊，因为断恶，就不会呀，让别人生烦恼。啊，令他生烦恼不是好事情，菩萨不二啊。大经上佛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这对。我们要学菩萨了，特别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那是我们的典型，是我们的榜样啊。阿弥陀佛圆满的清净平等觉， 圆满的大慈大悲，啊，真是修行人的好样子啊！我们要以阿弥陀佛为标准，啊，阿弥陀佛为我们的榜样。那行经至善，现在我们真修实善了，实善是利乐一切，啊，让一切众生呢都欢喜啊。啊，一切众生跟我们在一起都感觉到安乐，啊，这就好了。啊，法界次第里面，这个十善业六数说得非常扼要，我们好记。第一个，不杀生。执前杀生之恶行啊，过去不知道啊，有意无意做杀生的这种行为啊，有意仇恨深呐、啊，无意的。仇恨还是不能避免的。我们在《安世高传记》里头，啊，这一位大德，在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上，赫赫有名。早期的翻译里头是最好的一个人，啊，安世高，他是外国人，啊，汉朝时候叫安息，唐朝时候叫波斯，现在叫伊朗。都是说的这个地区，啊，安不是他的姓，安是他的国家，就是安息，就现在伊朗，他父亲是国王，啊，父亲过世之后，他继承王位，大概做了不到一年，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了。啊，跟中国特别有缘分。啊，被中国人请到中国来，在中国翻译经典，讲解佛法。啊，最早期的，他用的方法是意译，不是直译，所以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跟后面呢，鸠摩罗什大师一样，啊，罗什大师所翻的东西也是非常受中国人喜爱的，啊，我们看到他的传记。他在中国还过两次命债，都是被人误杀。啊，原因他知道，过去生中他误杀了两个人，虽然修行成果。已经有他心通了，还要受这个果报啊！他自己知道被什么人误杀的，他告诉同伴：“ 啊，不要去追究。啊，这是业因果报。啊，误杀的也被别人误杀。啊，别人杀他不是有意的。他过去杀人不是有意的。啊，这种事先就是告诉我们，因果报应。丝毫都不能避免。啊，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所遭遇的一切统统是因果。明白的人欢喜。啊，受了果报之后啊，很欢喜，账了了，结掉了，欢喜。啊，不知道的生怨恨，生怨恨的麻烦在。怨恨轻，来生还有果报，报得轻；怨恨很重，来生还有很重的果报，麻烦大了。欠债要还钱的，杀生要偿命啊！我说杀生不是说杀人啊，蚊虫蚂蚁也是一条命啊。也是一个人造作不善业，堕畜生道，变成这种身，啊，这罪都很重啊！这种小动物啊，叫万死万生呐、啊！啊，他死了，死了之后他还变这个，啊，寿命很短，啊，这些什么全是杀生的果报。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再不会去吃众生肉了，再不敢杀生了。啊，唐太宗李光地，很多同学看过。好皇帝，为什么堕地狱了？他自己说出来，杀人太多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了夺取政权。你看他里面所说的话，最后就讲的这些。啊，他说，夺取政权呢，不一定要用武力了，可以不要杀人呐。啊，传统文化可以。得政权的，大乘佛法也可以得政权的，我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得忏悔呀！啊，大乘佛法的确实，就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里的就有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理论智慧。啊，方法都有啊，都可以用啊。啊，得政权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得人心的，得民心的，人心拥护你，你就成功了。人心反对你。你就失败了啊！真的不需要用武力啊，可以不杀生。我们看到，在中国有例子，孤身先王啊，尧舜禹汤都没有用武力啊。啊，用什么？用教化，用伦理道德。啊，做出来。啊，让人民看到这个人是好人。我们都跟他学，都听他话。 啊，商王以70里这么一个小国家做出了典范，让天下人都服。啊，70里而望天下。周文王政治办得好啊，也是个小国家，不过是100里啊。古时候100里，大概是现在50公里。啊，这么一个小镇，啊，为天下共主，啊，800多个诸侯国，他也是诸侯国之一了。为什么人家听命于他，服从他？啊，遇到困难都向他请教。啊，他为天下共主，啊，以伦理道德，用教育为手段，啊，不是用武力。啊，那么现在的政治。啊，西方人用选举的制度，好不好呢？不是完全好，因为选举里头带着有欺骗的手段在里头。啊，那这个里面虽然没有杀业，有盗业在里头。啊，都造了不善业。啊，真正善业了，是伦理道德，是圣贤教诲。啊，断恶，你看，直就是断。以前杀生的，包括吃肉，这是恶行。啊，这个停止了，当行放生之善。啊，这是积极的，前面是消极的。消极的施善是止，积极的施善是要反过来行放生之善。啊，不敢杀害众生。要救护一切众生，啊，永远不再吃众生肉了，啊，积极的放生，救护众生。第二呢，不偷盗，执钱盗他财物之恶行。多半指财物，戒律里面讲得很细，虽然不偷盗这些财物，啊，这个行为没有。如果还有这个念头，或者用其他的手段，啊，这个手段表面上讲光明堂皇，实际上是占便宜，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是盗心，啊，对这些。人对一些小动物，你讨厌它，那是杀的心，那个心没断，你还讨厌它，你还恨它，啊，恨不得把它杀掉，啊，又不敢杀，啊，你形式没有，心有，在大乘界里面讲，你破戒了，啊， 小乘戒跟大乘戒不一样，小乘戒论事不论心，你心里的怨恨想杀他，你并没有杀他，不犯戒。大乘不可以，大乘只要念头动了，就算是杀生了，你就破戒了。大乘论心不论事，所以大乘戒不好受，啊，小乘戒容易受，啊，只要事上不犯就没事。大乘起心动念，菩萨了，比声闻缘觉高啊！所以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呐、啊。反过来，当心布施之下，看，不但不杀生，而且还行布施。这是谁？与沙弥世界大同小异啊！沙弥世界里头讲得非常细啊，非常微细。真正要想学的人，沙弥世界应该要学。啊，才真正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善心善行的人。啊，人有善心善行，那个福报真大。啊，智慧增长。啊，是福慧双修啊。都在自己肯干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到这里。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792页，792页。我们从第六行看起，啊，从第六行，修行。舍善，居法界次第。舍善即是止恶，佛法里面说断恶修善，止恶呢就是断恶。修善之前必须要断恶，否则的话善恶混杂，善也修不好，恶呢也断不掉啊。所以佛教人先断恶再修善，这个功德利益了都能得到。好比是一个茶杯，这茶杯很肮脏，这个肮脏就是恶。你要喝茶，必须把这个脏的东西洗干净，这就是断恶，然后再把茶放进去，那就修善啊。所以断恶修善呢，不能够混杂。 知前之恶，则不恼于他；行今之善，则利要一切。啊，我们把过去恶的念头、恶的行为都放下了，啊，都把它断掉了。对于一切众生，决定不会伤害他，不会让众生生烦恼。啊，这个就是断恶的功德。现在回过头来了，啊，不但不作恶了，还发心修善，善心善行，是利要一切众生。利益众生才是真正利益自己，帮助众生才是真正帮助自己。啊，这个道理天经地义，啊，古今中外都不会变更，啊，所以它是真理。佛把善恶归纳为十条，啊，称之为十善。十善是做人、升天、修行、正果的基础。人能够修行十善，念佛必定能够往生，所以他也是往生的真因，修行正果的真因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不能够离开十善。啊，没有十善，那就是十恶。十恶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。第一个是不杀生。止前杀生之恶行，啊，过去没有学佛，不知道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知道因果报应，所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伤害了很多众生，啊，尤其是杀他、吃他。啊，殊不知古人所说的话了一点都不错，吃他半斤，还他八两，来生后世要还债的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债，这又何必这么做法呢？就真正明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一切不合理的行为决定不敢做，不合理的念头不敢生。啊，这在世间是真正的好人，不学佛来生也升天的。啊，他能够修福啊。那么杀生得的果报不好啊！当你走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，你杀的众生，众生不敢报复你。等到你的命衰了，好运走完了，他就来了。来了的现象是，使你烦恼重重，你身体多病，多折磨。啊，这现世报。啊，死了以后三途地狱要受苦报，三途地狱受完之后再回到人间要还命债。啊，安世高是个大修行人，是个修行有成就者，在中国还做了两次示现， 还命债人。啊，是过去生中他误杀了两个人，不是有意的。啊，这一生当中还命债也被人误杀。啊，为我们表演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。啊，那么以此可知，我们这一生处世待人接物都有因果，绝对没有偶然的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尤其不能杀生，杀生造短命的果报。当行放生之善，啊，不但不杀生，要有慈悲心，救护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这些动物被抓到了，被捕捉到了，啊，在市场里面去卖，人家买去宰杀，就是把它吃掉。啊，我们有缘遇到了，看到这个捕杀的动物很活泼，可以能活得下去，应当发心把它买下来放生。啊，你买下来放生，他敢跟你，他将来也会报答你，你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会救你。这种事情史书里头有很多记载，不是假的。第二个呢，不偷盗，只钱盗他财物之恶行。啊，过去不知道，啊，不了解道理，也不知道有因果报应，啊，做了这些错事，啊，现在明白了，再也不造偷盗的行为，啊，连盗心都不生。啊，道心是什么？占便宜的念头。啊，现在人常讲，钻法律的漏洞。啊，譬如纳税，纳税是每一个人民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。啊，纳税的人总希望少那一点，找法律的漏洞，啊，尽可能的少纳税，啊，那么这个心就是盗心，盗谁的财物呢？盗国家的财物。这个严重啊，那这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全是你的债主，你什么时候能还得清？所以偷盗啊，偷盗一个人的财物啊容易啊，你只有一个债主啊，你要偷盗公共设施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那多少债主啊。啊，这个财物是属于市政府的，啊，比如市政府设施的公共的，啊，比如电话亭公共的，啊，政府设施的，这个是属于这一个都市人民的，你要把它偷回家去了，那么全市的市民都是你的债主。 还不清的，这个账要会算的。如果是国家设施的，那个麻烦就更大了。你要偷盗的话，全国人民都是你的债主。啊，万万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啊。那最严重的呢？最严重是三宝物。啊，为什么？三宝物它没有界限，十方三世，一切出家人都得受用。那么你要是到三宝物，佛说了，无逆十恶，佛可以救你；到三宝物，佛不能救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十方。一切出家人都有份啊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算不清的，这账没法子算了啊。所以三宝物是决定不能动心啊。到三宝物，果报都在阿鼻地狱，地狱出来之后，生生世世哪一界？你才能把这个账还清啊！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啊！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可是今天佛法衰了，到三宝物的变成了家常事了。没有人懂这个道理，没有人懂得这个因果，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应可怕。啊，这些遇到有缘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碰到这段经文，这就是有缘，一定要讲清楚。要讲明白啊，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的责任尽到了啊。那么他是不是听得懂是他的事情，他听懂的能不能去做也是他的事情啊。我们可以不必理会，不必放在心上啊。我们的责任尽到就是圆满的，不但不可以占别人便宜，而且要发现当心布施之善啊。这就是遇到有困难的众生，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。帮助别人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啊。这些年地球上的灾难频繁，也有很多信息啊，劝导我们要准备一些粮食，准备一些水啊，怕的大灾难的时候吃的东西没有了啊，这个是救命的啊，有些人在做做的人呢，都是为自己，为自己。你储存这些粮食，储存这些资源，你能享受到吗？在我想想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到那个时候，大家没得吃。没得喝的时候，看到你家里有，一定到你家里来抢你，你就被抢劫的对象，还不如没有。啊，没有还没这个事情，你灾难就来了。那准备怎么准备法呢？要准备救人， 不要准备为自己，那就没事。那大家都欢喜你，不会伤害你，你是大家救命恩人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澳洲金钟学院，我现在很少去了。啊，那边同学打电话告诉我，要不要准备？我说准备总是比不准备好啊。我说你准备救多少人呢？他说100个人行不行？100个人灾难就来了。一个人是你自己家里，所有目标都对准着你。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至少你要准备能救1万个人，这是最低限度。啊，大家会爱护你，会保护你，会感恩你。啊，我们自己家里不到100人。”钱不要留，留钱没用处。啊，要准备粮食，要准备生活必需品，这种资源。啊，至少要能救1万人。我附近的一个村一个镇，我通通都能够帮助他。这个一个镇的人都保护，都能团结起来，这样就对呀。啊，能够救5万、10万最好。啊，至少要有这样一个目标啊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至少居住这个小镇，你都能照顾到。啊，这就是对的，决定不要想到你一家人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啊，那不如一切都不要。啊，所以布施之善，布施有时候也不善，必须要认识清楚，这要智慧呀。第三，不淫欲，就是不邪淫，至前于非妻妾淫欲之恶心。啊，淫欲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百善孝为先，淫为万恶首。”一切恶念、恶行的根源就在于。我们读历史，多少朝代末代帝王因淫欲而亡国，不但中国如是，外国历史上也有这些记载。啊，只要这个国王好色，他决定不会得善终。啊，国破家亡。这个多可怕了。啊，世间人犯了这个毛病，会倾家荡产。啊，也会造成家破人亡，这不是好事啊！啊，必须要把它禁止。佛法里面对出家人完全禁止，啊，对在家人止于妻妾。 啊，这是佛法的慈悲，因为一切众生的执着，第一个就是情执，这个东西最难断。情执断了，才能证阿罗汉果，才能出离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一条是六道轮回的根。只要有这个念头，你就是不能超越。啊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它是一条非常坚固结实的绳索，把你绑捆在此地，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，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要把这个念头放下，当心恭敬至善。啊，中国古人教人一生行沉静、真诚、尊敬。啊，佛法也如是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教诫我们：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啊，那么现在学佛难，难在哪里？是真难。啊，对于经教，真正研究的人少了，讲解的人不多。啊，学佛的人凭着一腔的热情，对于教理不明白。啊，经能念，不懂意思。啊，没有办法把经典的教训落实在自己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所以佛法真实的利益了，他没有得到。啊，这是今天佛教的困难之处啊！我们常常在呼吁，希望回归教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49年没有一天中断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们要细心去想想。啊，佛法是教育，人是教得好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把教育抛弃了，问题就来了。啊，佛法本身确确实实是教育。啊，今天把教育丢了。啊，修的是金蝉佛寺。有没有作用？如果明理修它有作用，不明理跟着别人学，所谓一样化葫芦，这个不行。为什么？叫有口无心呢？啊，依照佛门忏悔的仪规，啊，在佛前痛哭流涕忏悔，好像是真样子。理不懂，忏悔完了，坏事还是照干，那有什么用？啊，这就是有口无心。 啊，有行没有理，啊，不懂道理，这收不到效果。啊，包括现在我们所谓早晚课程，有很多在家念佛学佛的，早课晚课都念经念咒啊，一生当中都不缺课，很精进啊。啊，我们看到要赞叹了，而实际上得的利益很少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有口无心，古人所谓的“寒破喉咙也枉然”。无论是念经、念咒、念佛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没有心在里头。没有诚意在里头啊！啊，真正有诚意，那一句佛号与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，前面我们学过，管用啊！一句佛号抵得普通人念十万声佛号，都比不上人家一念佛号。他一念有真心，啊，所以用真心重要。啊，用妄心的不行呐。用妄心念十万声佛号，不如用真心念一声。他是真的。啊，你不是真心，你是虚妄的，做再多也枉然。啊，真心就是真诚心、至诚心。啊，每一天早晚拜佛，我用真心。待人接物又用妄心，这是假的，还不是真的。佛法说的一真一切真啊，待人接物要用真心的啊，生活用真心，工作用真心。处事待人用真心，一心无二心呐！啊，这个心念佛管用。经上讲，一天只念十声佛号，你都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是真的。啊，经上讲得清楚。这个是身三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啊，接着下面口有四业，你看口它多出一业，为什么呢？口业最容易造。啊，所以佛说了四条。第一个不妄语，妄语是欺骗别人啊。之前虚言诳他之我心啊，这叫我们把妄言断掉啊。啊，妄言是虚而不实，假话。狂是骗人啊！那现在这个狂虚言狂他的行为，在这个社会上 非常普遍。啊，干什么都是假的。啊，包括我们日常必需品。啊，饮食、医药都是假的。有些真的里头掺假，有些完全是假的。啊，让现在人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，这个日子过得多苦。啊，有人认为现今的社会人间地狱，这个话我们细细想想并不过分的。啊，人间地狱什么时候见到的？最近的30年。30年以前比现在好多了。啊，食品、医药。有假的，假的少，不多。啊，最近这个30年，假的多，真的少了。那么再过30年之后，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了，非常稀有，全是假的。人怎么能够生存？啊，我们能想象得到，这30年之后怎么办？现在人以为作假是正常的，啊，假的才能赚钱，赚大钱。啊，别人死活与我不相干，我只要赚钱。啊，那么这种心是什么心啊？谋财还害命。啊，就是食物里头的杀根道。啊，不但我道，我还得杀你。啊，这2条罪是极重的罪业。啊，决定堕地狱，无间地狱。人现在真敢干了 啊， 他为什么敢干？他不明理，他不相信这个道理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以为人生就是这一生，人没有来世啊。你给他说因果，他说你只是迷信，他不迷信。啊，只图眼前的快意，不顾明天的死活。这是现在人啊，现在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？啊，中国5000年维护的道统。现在为什么不能维持？啊，教育出问题啊！古人世世代代教啊，从小小孩就有伦理的观念，就有因果的观念。 伦理的观念，家里面教的，学校教的，英国观念，宗教教的，从前的老中国，对于社会起教化作用的三个硬体设施，现在没有了。第一个是祠堂，祠堂是家庙里面供奉的什么祖先牌位呀？春秋祭祀，不忘祖先呢，这叫家道啊！不是供其他的，供老祖宗的。小孩从小受这种教育的熏陶，知道爱自己的家，爱祖宗。于是怎么样呢？于是爱自己，决定不愿意做坏事。做坏事情，我的祖宗丢人，那我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父母。这对于一个人产生很大的约束力量。法律比不上所以人能够自爱我做好事，让人家赞叹我祖宗有光祖宗感到光荣，父母有面子，存的是这个心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，祠堂没有了。祭祖没有了，人变成自私，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，甚至连父母都不顾，不知道父母养育之恩，不知道。认为父母养育我是应该的，他生我，他就应该养我。他就应该为我服务，一丝毫孝敬之心没有，这个社会怎么那么乱？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人心行为滑坡太大了。一世一世差距太明显了，一世30年，中国人写这个世就是三个世，30年叫一世，我们这个30年跟过去30年比差很远。于是我们就能想到，下面30年怎么得了？这一种恶念、恶行感应的灾难之来临，灾难不是天然的，不是天灾，是我们自作自受。自己不善的心行所感召来的，感应篇里都说得好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我们的自作自受这一桩事情太可怕了。 啊，我们说千万年，还是短时间。亿万年，世世代代累积的恶业，到现在要爆发了，怎么样度过？佛经上有一句名言，叫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。最近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报告告诉我们，念力就是我们的思想波，念力，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美国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应对当前的灾难。啊，他告诉地球上的人，第一个，要弃恶扬善，就是这十善业道。啊，要转十恶为十善。啊，我们要把十恶放下、放弃，认真努力修十善，把十善发扬光大。第一条，第二教给我们改邪归正。第三句告诉我们端正心念，我们起心动念。都能得到正啊，正是什么？与实相相应，与伦理道德相应，与祖宗教诲相应，这个灾难你就能平安度过。啊，信息里面非常具体告诉我们三桩事情。啊，第一个要求我们要素食，不再吃众生肉了。第二个叫我们要有爱心，要能爱护一切众生。第三个叫我们要有定力，啊，也就是要有稳重。灾难现前，不惊不怖，你不害怕，你不惊慌，你能够定得住，这个灾难很容易度过。啊，灾难当中会死很多人，绝对大多数的是被吓死的。啊，所以要求我们的心要定得住，不害怕就没事。啊，一害怕一惊慌就吓死了。这个很有道理啊。这三桩事情应该做，应该要学，素食，爱人，啊，稳重。中国古人非常重视，啊，你看曾国藩先生的家书家训，他对于他的晚辈 要求的稳重摆在第一，决定不可以心浮气躁。啊，心浮气躁的人没办法救啊！啊，他自己被吓坏了。稳重，啊，灾难就在眼前，不为所动。这个人有智慧，有定功，有智慧。啊，智慧知道自己如何去应对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平安度过啊！所以一切虚假的、欺骗人的念头不能有，言语不可以有，当行实语之下啊，这个要记住。无论对人对事，说话都真实，都诚恳，啊，这是第一条。啊，第二呢，不欺语，执前其策拐离之恶欲行，其实比喻绸缎华丽。啊，其余是什么呢？好听呢，人听得欢喜，用意不善，叫花言巧语。啊，也是欺骗众生。啊，为礼之心。心里头没有仁义，跟仁义完全相违背了，这不仁不义，那些花言巧语属于这一类。啊，那么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音乐、舞蹈，都是属于这类的，啊，败坏风俗啊，诱导人去行不善呐，啊，哪些不善呢？杀盗淫妄。啊，诱导人干这些事情，啊，赞叹这些事情，这一类祈语，人都喜欢听，听了之后全变坏了。啊，今天社会大量的祈语在教化众生。众生怎么可能有善心？怎么可能有善心？怎么可能没有灾难？啊，这个事情我们要懂。啊，妄言、绮语，这个里头怎么没有看到两舌啊？哦，有，底下有两舌，不错。啊，我们必须要懂得，当行 有益于饶益众生。现在这个听不到啊！啊，益是什么意思？思想、言行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叫益。啊，那么违背情理法的这些花言巧语就是戒。啊，存心不仁不义。啊，甜言蜜语都是叫别人上当，都是叫别人做坏事。啊，这个不能不懂啊。下面一条不恶口，至情言恶家人之恶行。啊，这个恶口啊是习气，不好的习惯，说话很粗鲁，容易得罪人。啊，好话叫人家听了也产生误会，为什么？态度不好。啊，叫人家听到起反感，这个也要戒除。行软语之善，人生活在世间不能不说话了，说话是一门大学问。孔子教学有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就是言语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部经第八品里头教导我们，清净三业。啊，第一句就是说，善乎口业，不及他国，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。说明人不能不说话了，说话说错了就造罪业。啊，这连妄语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都造罪业，造的业都有果报啊。啊，看你造的是造罪轻重，啊，苦报等级不一样，啊，所以言语是大学问，古人非常重视，孔老夫子重视的，第一个德行，第二个言语，第三个正思，第四个文学。啊，看排列顺序就知道啊，它多么重要。我们学过贤首大师的《华严观》，啊，那是修华严经的，修华严二支，望经幻缘观，啊，华严经修学的方法。啊，他这篇论文不长，总纲领，总的指导原则。非常重要。里面讲四德，第三句话就是讲口业。如何制止？啊，如何跟此地讲的？行 软语之声，如虎啊，说话很温和啊，至直是真诚，说真话不说假话，啊，态度非常柔和，人家听得很舒服，啊，这个要学。在下面呢，不粮食，直前勾斗两边之恶行，啊，粮食是挑拨是非，在家的面前告诉家，姨说你的坏话。在义的面前的说，假设你的坏话，这两个本来是很和睦的。哦，听这种造谣生事，两个人变成仇人了。哎，专有一等人喜欢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挑拨，让你一家不和，甚至让你夫妻不和。家庭不和，啊，跟朋友不和，专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他在当中取利，这个业报，地狱里都有，叫拔舌地狱。啊，感的我报啊，八十地狱。啊，小的粮食造成人与人之间怨恨对立。大的如果是挑拨两个国家就发生战争。啊，一次战争，战争的罪业是最重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啊，我是这前面一两个月，东北有个同学，啊，给我写了两份学习报告。他在修学当中，这是个人缘分不一样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开了天眼，看到许许多多的众生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身上。上面可以推到啊，几万年。在时间上讲到现在啊，恒地方面来讲呢，真的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有我们地球上的冤亲债主，也有别的星球啊，甚至还有这星球已经毁灭了，那里头的众生还在啊，还在求超度，求解脱啊！他们住在哪里呢？住在有缘人的身上啊！住他们住在有缘人的身上，就像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一样。不知道啊，事实真相不了解啊！这个同学。也很难得，每天给他们开示，给他们说法，啊，带他们一起忏悔、念佛、求生净土。 啊，有一些明白了，去了，往生了；还有一些还没搞懂的，甚至有深仇大恨。啊，他一定要报复，还没离开，都很多。啊，天天看到啊，从四面八方。啊，等于说是到处流动，它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。啊，到处流传，很可怕，这太多太多了。啊，那么这种现象不常有。我们冷心冷静去观察，这种现象不是好现象，也是算总账之前的预兆啊！啊，大概众生呢，无量劫到今天造的我，已经到饱和点了。中国人所谓恶贯满盈，你的罪业造满出来了，那一定有大灾难。大灾难是大清除、大扫除。啊，因为今天这桩事，人心不回头，不相信，说什么他都不相信，他只看到眼前事实，他看不到明天，他不相信有人能知道明天的事情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你只能知道过去，只能知道现在，不可能知道未来。啊，中国古人，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，现在人不相信。管不了了，不孝顺父母，不相信祖先祖德，啊，不相信老师，也不相信国家领导，也不相信法律，啊，鬼神更不必说了，那是迷信。真正叫无法无天了啊！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？那只有靠老天爷来收拾了。老天的收拾就是灾难。灾难是在讲，不是老天降灾，不是，是我们累积不善的心行为所感召的，啊，还是《太上感应篇》那个两句老话说的对：“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”这两句话是真理呀、啊，自作自受啊，没话讲啊。所以这个灾难能避免的，决定不可能。啊，如果这个灾难不能避免的话，能够避免的话， 30年之后的人，那个乱象比现在要增长10倍。啊，再过30年的时候，又要涨10倍，这世界变成什么世界？所以这个清洗是很有道理的，啊，清洗之后，这个世界就会有改变。啊，人真正遭受这样的痛苦，他才会醒悟过来。啊，我们看到一些信息，告诉我们，啊，大灾难的时候，海水会上升，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上升，啊，没有预兆的这种上升，啊，海啸。居住在海边上，啊，会有5甚米到10甚米的海啸，啊，这就是居住在海边，啊，都可能遭遇得到，啊，最高的50米，最少的10米。前年日本311的海啸是10米，啊，前些年印尼啊那个海啸也是10米，死了30多万人。啊，50米的海啸就不得了啊，就太大了。啊，那么在我们中国沿海，我们相信不会出现50米的海啸，但是10米是有可能。啊，因为中国沿海，啊，黄海、东海、南海，啊，台湾海峡这一带，没有很大的火山，海啸是海底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有超级火山有10几个。都在海底，啊，在海底上面只有一个美国的黄石公园，那是一个活火山，啊，那是超级的。那个火山如果一爆发，美国的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科学家预估，美国有1/3的土地不能住人，啊，黄石公园会有那么大的威力，所以知物行此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，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啊，这个不良事。当行和合之善，啊，和合，佛家提出来的最好六合敬呢，啊，六合第一个就是真诚心， 人人都有真诚心，真诚心要起作用的，就是见和同解。啊，这是和睦相处的根本。啊，都觉悟了，都明白了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必须要遵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。啊，不但中国人应该要学，全世界的人都要学。啊，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的这些根本，可以说在今天不分国家界限，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人人都能接受，而且欢喜接受。啊，这是我这十几年来，啊，在这个世界推动的宗教团结，我看到了，通通能接受。啊，佛家的三皈十善、六和、六度跟普贤十愿，跟任何宗教没有冲突，跟任何族群传统文化也没有冲突。啊，大家听的都欢喜。啊，所以世界可以团结成一家人。啊，这和合之善呢，这是口业四种，啊，四善，下面是念头，意义就是起心动念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啊，第一个不贪，执前迎取无厌之我心。啊，过去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变成贪而无厌。啊，现在晓得这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从理上来讲，人生在世，最高的享受是快乐，是幸福，与贫富贵贱都不相干。释迦牟尼佛生活最快乐，他一无所有。啊，他是个修行人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。啊，生活是徒步，跟乞丐一样。全部的财产就三件衣服，叫三衣一钵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过得比谁都快乐。啊，真放下了，放下那一种圆满快乐，让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放下一切，利益众生，所以众生都喜欢他，众生都爱护他，啊，众生都喜欢跟他学习，他为天人师啊，啊，老师的身份出现于世间，啊，这不贪呐。啊，把一切 贪取的念头断掉。啊，一定要真正相信，从理上来讲，贪嗔痴断了，就不是凡夫圣人了。圣人日常生活所享受的是发性本自具足，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那具足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出来了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本自具足。本自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你一样都不缺了。现在我们对于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怀疑了，完全接受了，啊，这是得力于今天量子力学家最新的发现，啊，科学终归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，这是我们迷惑啊，无量界来迷惑，没搞清楚啊。我们对于物质想贪着，现在搞清楚了，对物质不贪了，知道所有的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点都不错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于是我们的心态改变了，从前有贪心，现在没有贪心。为什么全是假的？尤其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，你还贪什么？所以贪心只是一个妄想，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啊，给自己带来一身罪业，带来满心的迷惑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所以应当放下。当心不尽管，观诸六尘呢，借七皇不尽之观行善。我们要学这个，把念头改正过来，啊，我们现在比这个不净观还高一等，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观是道道地地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比不净高一层，啊，不净观是小乘，三乘菩萨学的，啊，真正了解一切物质现象不可得，精神现象也不可得，这是大乘。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 化身菩萨的看法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产生的，1600兆分之1秒，你说它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这就是所有现象它的存在。啊，我们今天大概一般人呢都看过电视，家家都有电视。啊，电视就是诸法实相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你看电视上这些画面怎么来的？这画面从哪？啊，这个我们这个知识有啊，是从电流波动里头产生的。它产生的速度快，但是还没有达到1000兆分之1秒，没达到。啊，比这个速度慢很多。我们今天实际上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包括我们的思想起心动念，是从1600兆分之1秒里头产生的。所以佛说这个话就对了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才明白了，啊，不但物质现象不可得，起心动念也不可得。物质现象是从起心动念产生的，起心动念不可得，哪来的有物质现象？就万法皆空。一点都不假了，啊，那么今天这些现象，像因缘生法，缘聚则相生啊，缘散相就不见了。所有一切现象，包括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所现的现象，都是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生灭几乎是同时，所以说它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。啊，果然没有生灭，说没有生灭就毫无意义，而是什么？生灭根不生灭，是一不是二，就它太快了。啊，你才感觉到生它已灭了。啊，第二个念头又生了，这波动现象。啊，第二个波动现象又出来了。啊，波动现象没有停止。停止就成佛了，停止就真心了。啊，凡是波动的，则是妄心。所现的现象是幻象。啊，真心是不动的， 真心现的现象是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在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常寂光净土真相，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物质，没有波动现象，没有念头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他什么都不缺。为什么呢？他只要一动，所有现象就出现了，都不缺。啊，没有波动现象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那波动现象怎么起来的？没有理由，叫因缘不绝。而有无明，啊！佛说这个没有理由，啊，它也是缘生，一念不觉，波动现象就起来了。啊，那我们先前境界，六道凡夫，这个波动是大风大浪。啊，修行人越有功夫的，他的波浪就越细，越微弱，到完全没有了，成佛了。啊，究竟圆满妙觉如来没有了，波动最小的，几乎跟一念不觉那个样子差不多的，等觉菩萨。啊，他的那个波动现象非常微细，接近于一念不绝。啊，这个极微细的波动现象停止了，他就不是等觉菩萨了，他升级了，叫妙觉如来。他不住十宝图了，他住常寂光。啊，所以住在常寂光里头，都是如如不动；住在十宝图里，有轻微的波动。啊，这个轻微波动，无始无明的习气。啊，你懂得这些原理、原则，你就晓得大乘修学。修什么？修如如不动，真心呢？生活用真心，如如不动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如如。底下不嗔，嗔会是发脾气，要学永远不发脾气，心平气和，直前愤怒之我心。啊，过去没有受过佛陀教育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不称心、不如意的事情就会愤怒，啊，就会发脾气。现在明白真相了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毕竟空。无所有不可得，你还发什么脾气？啊，得到没有欢喜心，心是清净平等，失掉呢还是清净平等，没有懊恼。 没有怨恨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自己的真心。知我修善的，当行此人之善，此是慈悲，人是忍耐、忍辱。对一切众生，善与不善的心行都能忍。对于他的善行，善行善行，不生贪念，这叫忍。对于众生的恶念恶行，不生嗔恚，这叫忍。都要忍呐。